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上一次讲到十集因六交部，六交部之中呢是讲了这个眼耳鼻三根所做的罪业，令到其他六根呢同时受报。今晚呢是讲到这个舌根了。舌根呢是我们尝味的，经文说四者未报，应该是讲是四者未业，招引恶果，此未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然炽烈，周浮世界，亡者神识，下透挂网，倒然其头，入无更欲。舌是爱来讲说话的，但是如果你在一日之中不讲说话，得不得呢？得，禁语的嘛。但是在日之中不吃嘢得不得呢？不得，肚饿嘛。所以呢，在讲说话和吃嘢之中呢，最重要就是舌呢爱来尝味的。对于这个味层呢，很多人呢是很贪饮贪食的，哪些东西好吃，大家坐在一起聊一下呢，就说那间茶楼啊，那些东西很好吃啊，又便宜又漂亮啊，那就去吃咯。这个就是贪味，因中有这个舌根贪味的缘故呢，就会作业了。大家都知道是作什么业啊？作杀生的业啊。每一样东西呢都要新鲜，新鲜才好吃。蔬菜新鲜呢就无所谓，蔬菜有机呢也无所谓。最怕呢其他动物呢，你又生勾勾人来吃了它啊。咁呢个咧就系舌根造罪啦。嗱，因为有啲人咧贪呢个野味啊，所以去打猎啦，去捕捉呢啲野兽啦，去食呢个野味啦。咁啊，你知道打猎嘅时候，其他嗰啲野兽见到你几惊吓，咁由此咧系对呢个众生系有一种恶业，咁所以咧就做咗地狱嘅因啦。当这个舌根贪味的人杀得生多呢，临终的时候就首先见到这个铁网。见到这个铁网是怎么的，很大火来烧这个铁网，烧得滚热辣的。那这个亡者的神识呢就想快快脆脆通过他。怎知呢他通不过，就下头挂网，即是掉转头勾字倒影响个网之中，又这样呢就入了这个无间地狱了。当他入这个无间地狱的时候，发现两种相，第一种就吸气，第二种呢就是吐气。所以经话法名而上，一者吸气结成寒冰，当烈生肉；二者吐气，非为猛火，焦能骨髓。那这个是地狱上，既然入了这个无间地狱，仍旧是以这个舌根所作的业去受这个果报，所以发明这个吸气和吐气两种。吸气是从外面吸入这个身体里面， 外面的气候呢是很寒冷的，所以就会结成冰，吸了啲冰落身体呢就会冻裂自己身体的肉。吐气呢是在这个身里面吐出去的，那这个气呢就是暖，暖呢就会变成猛火，变成猛火呢就会烧冷自己的骨肉。咁庚子呢就话呢个意事尚未啊，力上则能为成为忍，力见则为现金石，力听则能为利丁忍，力色呢则能为大铁龙，未浮国土，力足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力施则能为飞热铁，从空而下以下。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六交部，有这个未的舌根尚未而去作业，因此受报的时候就六根都同时受报。当这个恶业这个舌的根因为作这个贪这个未曾而作这个恶业所得的果报，这些果报是经过这个舌根的时候呢就会为承当为忍受，因为因中贪食众生的肉啊，令到众生呢是承当你的杀害，承当你的逼迫，忍受你的苦恼，因此呢而家呢受报的时候呢就会令到自己要忍受，要承担一切苦难。力依眼根之见，则能为见火所烧，眼根是属于火，所以呢这个味的业呢经历于这个眼根呢就会变为被火所烧了，所以呢所见的就是现金沥石之色，即是石是被人烧得很红，金呢是被人用了它。沥耳呢即为听水所荡，因为耳呢是属于水，所以呢它听到呢是很多水响到很多水声，因为个水声呢响到不停地响，所以就会变成刀忍之声，即是变成利器接触的声。力臂呢即为色气所征，邓孟为大铁龙，未浮国土之气。鼻是属于鼻气息，因为气息呢是被这个舌的根所作的恶业而牵它去受报呢，它所闻得到的呢都是大铁笼里面很多，即是好像蒸笼里面很多热气，力生呢即为生根所对，成为光箭怒射之足。生是接触外物的，那这个杀业，这个味的杀业呢，恶报接触到这个生根呢，就会好像人家用弓箭射它这样。力施即是说二更了，二更呢是冻的，是属于风，所以呢当这个舌根所作的恶业经过这个二更的思想的时候呢，这个风就动了，风动呢就成为飞热铁，从空中好像雨咁下落嚟。这一啲境界就是舌根崩于这个未曾所作的恶业，令到六根交报。其次呢就是明这个生根所作的恶业了。生根所作的业呢是属于足业，所以经话五者足报 亦即是应该讲的五者足业，接触所作的业啊，招引的恶果，这些始足业交则临终时先见大生四面内合，无佛出路，亡者甚息，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玉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矛，驱入城门，向无更弱。这个是生前由这个生根所作的罪业啊，令到呢临终之后所发现的地狱境界而去受这个恶报。生是对这个俗层生作业呢啊，以其他六根是交报呢，就成为地狱的因了。俗层之中呢最重呢就是贪色、哦、贪色呢当一个人啊贪这个色的时候呢，他就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强迫对方啊，令对方呢是迁就他啊，令对方没办法逃避，因此啊这一种的业力呢就令到他临终的时候首先就见到很大的身四面一路逼埋嚟，咁啊令到佢咧系冇路可走。点解咧？咁因为因中咧，佢逼强逼人哋嘛，哦，譬如强奸啊、非礼之类咧，呢啲恶业咧就系令到对方无可逃避，因此佢就现受呢个地狱相。咁啊，当佢临命终嘅时候咧，他的神识就见到这个大铁城，大铁城里面很多很多火狗、火蛇、狮子、啊、这个虎豹、豺狼种种的恶兽、嗯、看见这么多东西当然是想来避开它，但是四面的心合迷来、啊、令它没有办法逃避、嗯、所以呢这些它不敢入去这个城，那些牛头啊、玉卒啊、马面啊、罗刹啊，就揸住个刀、揸住个枪，逼佢入去。由呢一个时间，佢就堕落呢个无更狱啦。咁，当佢堕落呢个无更狱嘅时候啊，发现乜嘢咧？咁，发现两种相。第一种就是合足，合就系合呢个身吓。啊合这个生呢是逼迷自己的身体，大生逼迷来骨啊肉啊都会碎都会破的。第二种的相呢就是离足，离开这个足呢就有刀啊有剑啊是来接触他的身体，令他的三纲都痛都破裂。这个足身根所做的足业啊，如果以其他五根互相交报的话，那就变成呢二事合足，足力足则能为道为共，为听为案，力见则能为消为义、啊、力听则能为壮为激，为是为蛇，力色则能为刮为囊为袋为口为薄，力上则为耕为钳，为斩为绝，力施则能为堕，为罪为非，为精为只。嗱，呢度咧就系足业啊所受嘅恶报。所足业咧系如果系离呢一个生咧 你以这个生呢，就为能够为道、为共、为案、为听、为案，道、共、听、案都是地狱里面阎罗王殿里面那些地方通道。共、呢，历于这个生根所接触的就是为道。道是什么？是趋向地狱的街道。共是什么呢？是往地狱王宫里面那两扇门。他当时是见到这些街道，见到这个王宫里面的两扇门，再深入去呢，见到这个厅，这个厅里面有阎罗王坐在那个正中里面，是办案治罪。这些就是他生所接触的地方。如果这个竹叶、是历于这个眼根的事的见的时候呢，就能够为烧为热。眼根是属于火嘛，所以他就为见到被火所逼、所以叫做烧，叫做热。如果这个竹叶、是历于这个耳根的闻性呢，就能够为这个撞，为这个击，为这个射，为这个射、无论是以这个铁齿来撞它，或者以这个杖，以这个棍来打击它，或者以刀来劏它，或者以剑来射它，这些通通是有其声音被这个耳根所闻的境界。力足这个足业，力于这个鼻根的气呢，就能够为刮、为袋、为口、为薄，而将这个布绑住，叫做箍、以这个袋呢，是以这个无论它是用什么胶袋又好，布袋又好，将那人袋咗落去，绑实佢，咁啊令佢冇气头嘅，呢、这、一个叫做袋啊。括咧系再考佢吓，将个布缠住咧，再打佢，或者将个袋咧袋住佢，波住佢咧，再钉佢。嗱，总之咧系令到佢鼻嘅气息咧系唔得通畅为止，呢、这、一个系令到系受呢个逼迫。就是这个生的竹叶又令这个鼻根去受这个胶布。竹叶经历于这个舌根的上味呢，那就能够为耕、为钳、为枕、为折。犁这个犁呢，将把好像犁田那个牛犁，犁田那个犁呢，犁它的舌呢。我们的舌根是很小的，这个牛呢犁田那个犁是很大的，怎样犁它田呢？据说呢，这个叶力的果布呢要受布的时候呢，这条犁会很大很大、所以呢就给这个犁来犁它，或者用个铁钳来钳它、或者是斩它、令到它的那条犁呢、折开变成两截、这些呢就是这个舌根所受的胶布。竹叶力于这个意根呢，意根是属于思想、这个思想呢是动的，是属于风、风呢就会有这个精，有这个脊、因为我们的心呢，心、是胡思乱想，发上发落、所谓心言意马，想东想西，想得嘢多咧，心好滚噶，系咪啊？冇话想得嘢多咧，系好清亮自在嘅。你试下，你谂得嘢多咧，自己喺心里边好烦躁，好滚嘅。咁呢个咧就系话呢个竹嘅叶力咧，系冲着呢一个意根咧，就漏。令到我哋嘅心咧係不思服，受到迫害，呢、这個就係生根 崩于这个竹层所作的业所得的交报。第六种呢，而家第六种呢，是头先是讲哪里，讲这个竹层，第五种生根的竹层接触这个二根。现在呢就是讲这个二根所作的业是招到这个六种交报、啊、六者施报，即是说六者施业，由这个意思去作这个业，所以就引生这个恶果。此施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恶方摧毁国土，亡者甚息，被摧上空，善落成方，堕无更欲。这个施报就是二根现这个法尘的时候起种种分别的作用，然后作这个善业或者这个恶业。现在当然是说恶业，所以就招这个恶果。二根现这个法尘，大家明白了是吗？听完这部经听到现在都未明白这个二根现法尘是什么呢，这样真是要吃灵丹的了、啊、法尘是眼耳鼻舌身意所经历的东西，已经成了过去了，有一种影子落自己的心里面。譬如今朝去饮茶，哇，那碟斋好好吃哦，而今晚你发梦都想着那碟斋好好吃，这个就是法尘、哦、法尘起分别。譬如你今天见过哪个，你喜欢他，那你设办法、啊、跟他交朋友咯、啊、如果不喜欢他呢，你想、啊、今天跟他说话他闹我、哦啊讽刺我，咁于是呢，我第日要找机会报复先得。咁呢个就系起分别啊，由呢个谂起过去嘅事而起分别，起分别就作业啦。咪作业咧，当然招致呢个恶嘅感觉，恶嘅结果啦。咁呢个恶业咧，系从呢个二根而出嘛。咁呢个就叫做思业。呢个思想上所作嘅业啊，以其他以被舌身五根接觸的時候呢，就成為這個地獄相了、啊、不但是成這個地獄相，而成為這個墮落的因。意的思想呢是屬於風，因此呢這個人既然作了這個地獄的因呢，臨終的時候呢首先就見到惡風，這些風呢大到呢是摧毁了国土。你见不见过那些旋风、啊、有很多时候有一种旋风呢，真是连根屋都拔起的，连树都拔起的、啊、这个叫做恶风、啊、恶风能够摧毁这个国土。当这个时候见到这些恶风的时候呢，这个亡者的神识呢就没得依靠了，被个风吹到腾腾转，一阵就吹他上天上，然后呢又搭下来、哦、乘这个风过来呢，不知不觉之间就堕落这个无更欲了。这一种境界呢，就是因为情多想少，所以向下堕。堕落这个地狱的时候啊，发现些什么呢？发现两种相，一者不觉，迷极则方，奔走不息；二者不迷，觉知则苦，无量煎宵，痛心能忍。即是说这个恶业、啊、令到他堕落无更欲的时候呢，就一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无知觉，失了知觉，无知觉的时候就觉得很迷迷蒙蒙，迷迷蒙蒙的时候呢就东奔西走，一路走。第二种呢，就不是清清醒醒，知道嘢，因为知道嘢就觉得苦了， 覺得咩苦呢？因為覺得係好多好多滾熱辣嘅嘢嚟燒住佢，令到佢好痛好痛，好難忍受。所以咧，呢一個就係當時所感覺嘅。當佢感覺呢種情況之後咧，呢一種邪思啊，呢種惡嘅思咧，結思則能為方為所，結見則能為禁為正，結聽則能為大合石，為冰為霜，為土為木，結色咧則能為大火車、火船、火艦，結上則能為大叫喚，為悔為泣，結足咧則能為大為小，為一日中萌生萌死，為現為養。咁講到呢個二是邪思，即係話呢個意業啊所作嘅罪業啊，所作嘅罪業咧，所感嘅惡報啊，結到呢一個二根咧啊，結到呢個二根咧，就能夠為方為處所，即係話係一個地方啊。有个厕所令佢咧系堕落去嘅，结丝结叶呢、这个丝叶结到呢个眼中嘅剑咧，咁就能够为呢个镜被呢个叶镜系照住佢，系为呢个恶友咧系嚟同佢作证明。啊，堕落地狱嘅人咧，當然是有很多罪惡，很多罪惡呢被受此罰的時候呢，當然是設辦法自己辯護否認，否認自己沒有做過這些事。但是呢，因為他這種思想的業力啊，是接觸這個眼根的時候呢，他就會看到有業鏡現前照著他，你不能夠否認你幾時幾日做過什麼事，甚至到咧有啲惡友咧出現喺佢面前，證明佢幾時幾日做過咩罪過。哦，呢個係結呢個眼根所見嘅。如果呢個絲葉結於呢個耳根嘅萌性咧，咁啊就能夠咧為大合石、為冰、為霜、為土、為霧。因為耳咧係屬於水啊嘛，因為水咧係葉嘅果報風而著水啊。就會激盪，激盪呢就能夠硬的就成這個大合石，風如果烘的呢就會成冰，為為霜，為冰為霜，水勢如果列於風的呢就成為土，風勢列於水的呢就成為霧，這些都是惡業，是勾於這個硬根，同埋勾於這個耳根所見的惡劣的境界。絲葉結於這個鼻的色呢，鼻的氣息呢是屬於風，風而著這個風呢更加動盪，所以呢就能夠為這個大火車、大火船，這些大火車、大火船都是動緊的、動緊的，火艦都是屬於這個戰艦都是屬於火之類，這個都是屬見這些，不是說叫我們去搭火車搭火船，而是地獄裡面一種苦具，受苦的工具來的。絲葉結於這個舌根呢，又能夠大叫喊，能夠為悔為泣。當我們作業的時候呢，我哋不知不覺覺得有喺種享受，喺種享受。譬如話啊，細佬哥嚇捉嗰只蟲嚟喺度玩，咁佢覺得係一種享受，好玩啊！但係呢條蟲係咪好玩啊？已經受咗痛苦啦，即係等於我哋人嚇去劏豬嘅時候，或者係劏雞劏鴨的時候，他都覺得很好玩的，但是對方是很痛苦，所以呢是這個自己的痛苦呢是 建筑在他人的身上。当你受报的时候，你就产生悔恨了。他说知道有今日呢，又何必当初呢？是吧，就会有一种悔恨。所以地狱里面的众生都有善根。是什么是地狱众生的善根啊？什么是地狱众生里面的善根？知不知道？一念悔恨之心。哦，即是等于这个阿舍世王是无恶不作，杀了自己的爸爸。哦，咁后来呢佢地狱上现嘅时候呢，佢产生呢个悔恨，就忏悔嘅时候呢，佢想称南无化，咁正係讲南无两个字啫，未讲到佛字，佢就死落。哦，就由呢一个南无两个字呢，就种落咗善根。所以呢，佢落地狱呢，叫做怕求地狱，落到地狱转一转就上来了。所以知道皈依三宝的功德很大，就是说这个悔恨心，有不怕你几大的罪恶，你肯悔恨就可以忏悔，有忏悔就可以灭罪生福。所以这一部经就是说无尽五逆十恶的罪是不通忏悔，是吧？忏悔都没有用的了。但是这里说呢，你仲令念咒呢，就可以消灭这个五逆大十恶的罪啦。还有一线希望。哦，万一自己做过五逆十恶，或者万一前世自己做过五逆十恶，今世呢俾心机仲令念咒。哦，听令念经，读令念经，仲有机会是得救。啊，所以这个悔呢，一即系悔，心中悔恨，就自己就喊咯。咁呢啲系属于苦恼嘅声，但系苦恼声都系一种善根嚟噶。哦，事业结于生根嘅接触咧，系足以就呢个风咧就会再施展，啊，不停咁样施展。咁于是咧就将自己呢个身体咧施展到好大好大。嗱，乜嘢叫做无间地狱？无间地狱里边，事无间、苦无间、生形无间。嗱，譬如呢度咁大咧，你自己睇到自己嘅身咧，遍满呢度咁大，即系地狱里边系好大好大，自己睇到自己嘅身体咧，系变成好大好大。呢啲就系业方令到自己嘅身体咧，系扩展到好大好大。哦，咁有时呢，而呢个接触而着呢个风呢所限制嘅话，又会变成好细好细。有时而着个风呢，忽然间呢死咗然后生。亦有时而着风呢生嘅时候忽然间窒息死咗。一日之中啊，被呢个业风所吹，慢死慢生，死然又生，生然又死。有时咧，俾呢个热风咧吹到咧扑响个地下，有时俾呢个热风吹上向上天上，咁呢啲通通系二根奔入于呢个法尘所感嘅六交报。